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午夜广场的历史是这么说了。今晚我们的题目就是托孤讨贼兴复孝的。咁啊，如果有得托孤，大家都想托一托噶啦。点解咧？因为托孤之后咧，就系、是、一个我哋话叫做顾命嘅神啦、顾命大神啦，或者系权神咧出现嘅时候。咁啊，亦都系我哋今集会讲嘅主题啦，就系同咧，即系简单一句就系一个国家嘅二把手系点样嘅，点样做，同埋佢之间各种唔同嘅模式系点样嘅。咁啊，同我哋讲嘅咧，除咗我啦，即系其实今日战队啦，就系小毛啦、嘉齐啦、乐言啦，咁啊，同我哋一齐倾呢个有关权神嘅话题嘅。咁啊，题目咁啊，其实冇乜要解释，不过都嘉齐讲下啦。 唔系嗱，我哋好明显闻到嗰阵味系同诸葛孔明有关。 嗯， 咁、啊、我哋即系系卓然嘅即系手笔啦呢样嘢，主要都系。但系我哋里边咧，去想同大家去讲咧，就系、是、我哋一向理解权神，或者系会比较负面啲嘅。咁但係喺歷史上，我哋好多見到我哋認為好有權力嘅即係作為臣子嘅人物，或嗰啲二把手嘅人物，佢哋未必係負面人物嚟嘅。咁譬如諸葛孔明，好明顯就係一個喺即係我哋喺中國歷史上數一數二，可能係最好嘅一個輔助者啦。咁嗱，我哋討論呢個題目咧，即係又托孤啊，又起興復。咁好多時候點解一個大臣能夠擁有好巨大嘅權力？啊！個權力係大到一個地步，係正常嘅臣子冇嘅。咁、好多時候咧，佢就係做一個托孤嘅功夫啊，就係個先帝死咗，然後佢要去幫佢去嗰、那個繼承者去輔助佢。 嗱，我要講次次個題目咧，嘉齊都話係其他人作，其實都係佢自己作嘅。我哋但係咧個主題咧，我多少係啦，佢就托係我 孤，唔係 係啦，即係佢所謂真正嘅日明，真係佢。 咁啊， 全部都係日明 嘅。日明兄。 系， 咁要讲啊，但系个主题里面嗰个权神咧，多少系我有一个谂法喺里面，即系我觉得权神佢得意地方就系佢可能系国家嘅二把手啦，但系呢个二把手咧，其实冇好多时啊，冇一个真正嘅二把手呢个名，哇，你系就系国家嘅管理者啦，冇一个咁嘅嘢。咁但系同一时间咧，佢下边有好多人想同佢争，佢亦都唔似封建皇权咁有一个即系所谓天降神授，即系佢有一个喂，我就系、是。代表你冇得同我爭，或者我只有個正統嘅話，我就有嗰個合法性。佢又唔係咁嘅嗰種人，咁所以佢前上下、前後左右，其實各自有力量係制衡佢。咁但係佢點樣將所有側邊嘅力量壓住，然後想做到佢所做嘅事？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人物喺尤其喺帝制時期嘅一啲嘅體制裏面咧，佢係真係非常精彩嘅人物。佢唔強咧，其實做唔到嘅。 嗯。正嘅地方就係個多樣性， 嗯、 即係譬如話，舉個簡單嘅例子咧，其實權神出現嘅契機，頭先兩位都講咗啦，一定係除咗一啲歷史嘅史言特別嘅條件咧，可能就係嗰啲托孤啦，嗯、即係譬如阿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奔曹，咁益州疲弊咁嗰啲啦，咁、然後跟住冇辦法啦，你就要鬥住個僆仔啦咁樣，咁、於是乎就有托孤。咁大家講到譬如頭先阿卓然一開始就講顧命大臣，係咪即係我哋所以今日呢個 topic 咧，第一時間就諗起咧，鳌拜 索尼最大 的，鳌拜先最大學技，打到嗰啲女仔重傷要送佢我府邸嗰度俾我治療咧，係嘛？同埋仲有一個更加正嘅畫面就係咧。你如果睇我哋睇九品芝麻官，你記唔記得啊做咗白虎巡王嘅包龍星，點樣鬧啊權即係作為權神嘅呢一個李公公， 係 咪啊？我堂堂白虎巡王一品大員係咪啊？我喺呢個公堂我最大，你區一個五品內務總管嚟旁聽嘅，你坐喺度，我要企喺度，你仲喺度講嘢係咪啊？即係點解佢會有呢個咁嘅權力咧？我哋唔能夠用職級去體現到佢話、你幾多品碟嘅官、你就係等於一定係大權，係、因為喺帝制嘅時代，一言堂個皇帝寵信你，或者我唯命你托孤，你就算係三品四品，你都可以係成個朝廷最大嗰、那個。即係所以呢一個佢嗰個得權嘅嗰個巧妙咧，先係其中一個最有趣嘅地方。 小毛講呢個好重要嘅一個開端，即係我哋有好多因素會產生嗰個人可以慢慢成為被托孤者，即係最明顯早期啲嘅，因為皇族係相信自己周邊嘅人，咁所以外戚嗰個力量比較強嘅。咁你見到漢朝啊，或者南北朝外戚嗰個所謂點樣形成為權臣嗰個身份係好明顯嘅。咁啊，霍光又係一個好明顯例子。咁你去到後邊，例如如果你講到去到清朝，你見到當時候顧命大臣就同血緣有關係之外咧，就係同嗰個族群身份有關係。 咁所以你點解索尼隔離就係有奧拜兩者之間一齊制衡咧？咁、當然其實仲有好幾個嘅、我哋真係永遠都借幾 多啲啦。 咁其實呢個見到，我覺得呢個係有趣，就係、我哋今日講呢個權勢嘅問題咧，就係、除咗講佢點樣即係被賦予個權力之外，你不妨可以睇下就係話，同時間有冇咩人其實對佢係會有顧忌，或者係有希望想趕走佢？咁例如其實其中一個最大的對手就係太子啦，即係。皇帝細個，咁啊慢慢大個嘅權臣都喺度噶嘛。咁、那個時代歷史嘅過程裏面咧，咁啊太子都慢慢成長啦。望住，喂，阿叔你都坐咗好耐啦，係咪有啲 老嘢？有翻嚟耕田啦，係咪咯？個位我 咁，所以有啲故事，歷史故事裏面亦都有類似咁樣嘅畫面。我哋睇到其實，咦，權臣嘅話題好大嘅，唔知講佢點樣可以攞到權，亦都要講佢會唔會俾人哋覺得佢嘅權要俾人分翻出去。 系啦，呢度要再，我哋要再一次讲，就系、因为呢个权臣呢个题目咧，其实唔系一个好学术嘅定义，话就系点样就系一个权臣，唔系咁。而正话都几位都一齐讲咗嗰个微妙之处，或者嗰个宽广之处，就系佢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去把持住某一个阶段嘅权力。咁而嗰啲权力，大家喺嗰个时候，大家都认受。但系后来而家啲人睇，如果你喺职级啊、品阶啊，好多唔同嘅人去睇嘅时候咧，咦，又可能有唔同嘅说法。咁所以其实当我哋讲某一个权臣嘅时候，佢系咪就系等于理所当然嗰个时候最强？即系譬如就正如索尼奥拜咁，其实佢哋几乎系同期嘅，可能即系真系 number one 一把手，人争中间争前后一段时间，好短时间。咁所以其实佢哋都系当时嘅雇佣大臣嚟嘛。如果大家有印象，咁所以我哋唔能够。即係話某一位權臣係就定義上啊，佢就係嗰個時代嘅實質領導者。實質領導者當然係嗰個皇權嘅決定者。但係中間嘅微妙就係中間有好多個話題係吸引，係值得講。嗱，正話都提到霍光啦，我哋都講少少。譬如霍光，其實我哋之前嘅集數或者之前嘅季度咧，都有提過霍光嘅話題嘅。咁正話樂言講到爭權啦，譬如霍光嘅爭權就係佢同上官氏家族嘅爭權。咁其實上官氏當時都係嘗試用我上即係將個女嫁俾當時超帝，咁然後就嘗試爭奪嗰個嘅皇室嘅權力。咁而即係簡單講，其實大家都係嗰條橋噶啦，都唔一定 愛戚嚟到去當政。 係啦，即係都唔係淨係點樣去做。咁而霍光本身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家族啦，因為霍光本身就係即係同呢個即係皇武帝時期已經好有強力嘅家族。咁而霍光亦都幫阿武帝咧，係即係簡單講就係有一次係御用司機啦，即係佢係御居教位，即係御車位御居啦，即係簡單講就係。其实就系 揸车啦， 边有车？其实马啦，就系马啫嘛。咁但系讲，但系佢嗰个评史实评述就系佢廿几年嚟都冇令只马受惊，咁其实都唔错噶，即系 只头劲， 驾驶技术一流。 系啦，即系你谂下，如果只马武帝只马， 架车冇拎过车房整嘅， 以武帝晚年咧，佢应该系猪到不得了噶，即系肯定剁成肉酱。咁但系佢就好稳定，咁所以武帝揾佢做其中一位即系托孤嘅人，就而家要辅助，即系后来嘅超帝。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嘅讲法。 唔系武帝喺佢车度好多香艳行为噶嘛，所以都系真系御机密嘅一个人物嚟嘅。咁我哋话到揸车嗰个人同嗰个老板之间嗰个关系系好。好微妙噶嘛， 系咩家头司机揸车 啦？系啦，你车系香艳行为，我唔知喎。 所以好似司机同乘客嘅关系微妙啲喎。 唔系，系佢武帝有其他乘客， 有其他乘客系咯， 有其他乘客喺车度，唔系佢两者有香艳行为。不过我想讲咧，即系补充下，卓然继续我哋发展去讲霍光或者其他即系好有名嘅嗰啲所谓权臣之前咧，即系我哋有啲概念要澄清下。其实即系点讲咧？嗱，一个皇帝佢统治天下。家天下嘅制度裏面，佢可能就係擁有最高嘅權力，世襲嘅。咁但係問題係，實際要管治嘅話，好多嘢去做嘅。咁一個人精力幾旺盛都好，幾有智慧都好，都唔可能管到咁多事。咁所以係要一批嘅扶持者幫佢。咁由喺譬如全國各地嘅嘢去到中央。咁自然啦，即係理論上係交俾皇帝決策㗎啦。咁但係有啲人都要幫佢整理一下啲文書啊，然後再俾佢決策。咁嗱，歷史上咧，我諗一個比較重要關於即係君臣之間嘅關係啦，就係嗰個輔助皇帝嗰批人啦，或者甚至乎嗰個職位，佢嗰個制度性嘅權力有幾大，或者係有幾正式。嗱，咁如果我諗下喺漢朝開始，其實秦朝開始啦，咁有呢個丞相嘅角色。咁丞相嘅角色就係佢有一個即係整個丞相輔助嘅機構嚟到去幫助佢去管理國家嘅日常政務。皇帝可能真係可以 安心咁樣喺車上進行香煙行為，啊、因為佢其他政務係由丞相佢哋去管啊嘛，咁、即係佢可能國家嘅最大嘅政治，或者係一啲可能係好重要嘅決策、重要嘅位置嘅，即係 appointment， 咁可能就要個皇帝去管理。咁但係一般嚟講，就係嗰啲扶持者去負責嘅。咁、所以我哋講到權臣問題咧，咁我哋頭先又講到，可能有啲係宦官嘅，有啲係外戚嘅，有啲即係佢唔係一個正式嘅丞相咁嘅職位嘅。咁即係呢個問題就係唔係佢有幾多權力咁簡單，而係佢個權力喺當時嘅人眼中係唔係一個正式可以被認受嘅一種權力，係咪係咪 authority？ 佢有 power， 但係佢係咪 authority？ 即係如果我哋用今日好現代嘅政治學嘅角度去講，咁即係所以係我哋要去理解嘅就係唔係佢有幾大嘅力量可以動員幾多人，可以做幾多嘢，而係嗰樣嘢喺當時嘅世界係唔係一個合理嘅正式嘅，即係叫做即係官方唔係官方認可，即係好似係 大眾個朝廷都認可。 係啦，即係嗰種嘅權力，我諗要呢、這個我哋講權臣嘅時候，可能好重要嘅一個概念就係呢方面。 所以我諗嘉齊提出一樣好重要嘅重點就係、如果我哋今日個 topic 我哋講緊係權臣啊，除咗係睇佢嗰個大臣有幾大權之外，更加重要嘅係佢最後留俾我哋個評價。咁所以喺中國傳統嘅史書入面，我哋都知道特別記傳體嘅史書呢，如果我哋一般呢，佢唔會有一個欄目叫權臣㗎嘛，佢、有一個欄目叫奸臣或者令臣。咁其實佢啲奸臣同令臣都好有權喎，係咪呀，佢可能就係因為佢夠奸同夠令所以佢得權啦，亦都有可能係因為佢做咗，佢可能出身好正，好正統嘅，幾多品幾多品慢慢升上嚟，甚至乎夫科舉上，但係到最後佢成個為官嘅過程入面都係倒低欺氣啊，然後獨攬大權啊，貪污舞弊啊咁樣，咁然後到最後後人書寫個歷史嘅時候，俾翻呢一個人呢、這個人物佢嘅嗰個評價，佢就唔係權臣啦，佢係個令臣或者奸臣。 同埋最微妙嘅就係可能佢當時係權臣同埋明即係明嘅好好嘅一個丞相嚟嘅，咁之後過咗條下一代之後咧，就俾人打個奸臣，又隔咗五六十年之後，咦又做佢個平反喎， 咁、 所以呢啲嘅情況咧，出現呢啲情況多少都證明佢係權臣嘅，即係話佢嗰個討論係非常之爭議嘅。咁我哋一陣間下一節咧，就我哋可以講一啲即係先某一種制度上面最明顯嘅權臣例子。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我哋講從定義上面討論咗好多有關權臣啦、顧命大臣啦嘅一啲嘅話題。咁正話嘉齊咧講咗個好好嘅切入點嘅，就係話嗰個權力嘅合法性係點嚟嘅？佢係咪真係有一個 authority？ 所以我哋咧先講第一類我認為都最有 authority 嘅、就係所謂攝政王嘅系統。咁、我哋一間大家都會講到就係多爾衮嘅故仔，一定依、這個一定要講就係清初攝政王，同埋依位攝政王名正言順嘅，因為唔單止係叫攝政王啊，曾經最去到頂頂峰就係叫王父，即係甚至乎稱佢為王父，即係當然唔係親當時順治親生老豆，但係都會稱佢做王父。咁所以我認為依個當之無愧嘅一位擁有真正 authority 同埋 power 嘅一位人物。 咪呢類人物咧，即係攝政王咧，我哋即係呢個好現代啦，唔係好現代嘅，即係喺古代裏面比較近我哋嘅一個稱謂嚟。咁、你諗下呢種係皇帝嘅親族啦，咁嚟到去即係被認可一個好大嘅好似皇帝一樣嘅權力，嚟到輔佐嗰個本來應該係皇帝，但係佢年紀可能唔太細，或者可能有其他嘅問題，唔能夠行使到個權力嘅人。咁呢類人最早嘅或者最可能我哋最有印象嘅係周公啊嘛，即係周公旦開始，咁佢可能就成為咗一種階模，就係呢種咁嘅攝政王嘅或者角色啦。佢哋究竟係應該做啲咩？理想係點樣？但係多爾衮咧，我哋要去理解就係、即係佢清初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啦。嗱，清朝之所以能夠順利入關統治中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貢獻者或者香港漢人嘅仇人啦，就係多爾衮啦。咁但係多爾衮佢背景係佢係一個滿族嘅統治者，咁、而滿族佢哋個政治嘅結構同埋對權力嘅理解同漢人呢原來係有啲分別嘅。咁、我哋睇到喺滿洲魯爾哈赤佢建立佢嘅政權嘅時候，佢係即係採取呢個八旗嘅制度，而八旗嘅旗主佢哋係好有好大嘅權力嘅，即係基本上嗰啲即係皇室嘅決策唔係由即係佢哋嘅大汗或者係皇帝一人去進行，即係乃係有 一個霸王議政嘅系統啦，咁或者係總之係唔同嘅嗰啲旗主，佢哋都會有一定嘅權力係合法嘅。呢樣嘢亦都係喺佢哋整個制度運作裏面，即係曾經係行之有效。咁所以多爾衮係喺呢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嚟到去成為一個攝政，咁可能你當係一個會議嘅主席，但係佢係可能係 acting 咯嗰個嚟，即係我咁樣理解，可能又同佢可能僭越皇帝嘅權位啊呢樣嘢。就有啲分別嘅， 係啊， 咁但係通常呢啲咧，就係因為我哋中國，即係或者咁講咧，現代人我哋理解歷史咧有兩個角度咧，一個咧就我哋受嗰、那個喺真係正統歷史裏面，我哋成日受而家嘅正統影響，所以我哋覺得攝政咧就應該咧，要好似周公咁嘅，周公係標準嚟嘅，家天下，佢就算係阿叔都好咧，佢做多咁上下咧，佢會好乖自己走嘅，佢會唔受任何利益去分為而去走。第二種咧就係、是、野史嘅，覺得多爾衮呢啲咧做得攝政咧，一定唔係勾耳嫂咧，就其實就想謀下 顧滿盈啦， 就謀下侄個位。咁但係事實上在其位嘅時候，佢啱啱正值就係、是、朝廷要入，即係當時候清朝要入關嘅過程。咁佢作好多嘢，其實係令到呢個滿清政權要去確保嗰個帝國真係可以管治。畢竟南明仲存在噶嘛，佢喺度嘅時候。咁佢只係啱啱入關，佢只係叫阿吳三桂呢就要耷低頭入關。佢做嗰啲嘢全部都係佢唔係為自己嘅噃，佢係為成個嗰個族群去影響。所以我哋睇呢個權臣嘅時候，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呢個問題好有趣，在於個權字，我哋就覺得嗰一人一定係即係大奸十惡不赦嘅。但係好多面向話俾我哋聽，其實佢中間係做好多嘢喺。佢嘅在系期間先做到嘅，即係佢法律嘅問題啦，即係搞清楚清朝嘅法律嘅問題啦，税收嘅問題啦，因為萬明最 worst 嘅嘢其實就係税響啊嘛， 財政唔得， 係啦，咁所以清朝喺呢方面就係通過多爾衮去做。當然你可以試，如果我哋翻返去權力嘅問題，就係其實佢與皇帝無疑嘅，當時候佢基本上可以做嘅決定係你等於一個皇帝去做，但係又係咪因為咁樣就等於佢就係、是？貪權去做咧，不過攝政呢個字咧，我補一個小故事咧，就係、是、其實去到可能十四、十五世紀咧，都已經有人用噶啦。其中一個地方叫琉球，咁琉球用攝政咧好得意噶，攝政係自己攝自己嘅，就係、是國王死咗啦，咁世子咧就等緊 offer， 等緊明朝 endorse 佢啦，咁佢自己就係自己嘅攝政王， 要被拆封啊嘛， 係啦，佢嗰陣時個 title 咧就係攝政王啦，咁所以咧攝政呢個意思咧，其實。原來喺個中國歷史裏面或者東亞歷史裏面咧，我哋見到個攝字咧，係代表佢真係一個 acting， 即係如果真係翻譯就係 acting 咁嘅意思。係 啦，先 多爾衮嗰度，我再補多少少，就咁亦都可以同琉球嗰個得有一個即係對照啦。正話阿嘉祥講咗係好重要一點嘅，都係嗰個合法性嘅問題。又講到嗰個外族管治嗰個問題，咁其實好多日本學者咧研究一啲關外嘅，即係所謂嘅我哋所謂外族或者係草原又好啦，漁獵嘅又好嘅一啲外族咧，佢哋嘅體系裏邊咧。其实都有好明显嘅左右嘅分别嘅、即係话将佢嘅力量分为左右两边。咁、其实八旗体系红白黄蓝正同双再分左右咁模式去管晒。咁其实佢就係用一个以正康草原左右两边嘅方法牌而有一个咁嘅体制。所以佢哋嗰个体制里面嗰八旗嘅力量既係一个政治嘅实体，亦都係军事嘅机构嘅组织。咁而佢係个军事机构组织里面其中一个把手呢，佢就理所当然有权力喺嗰个管治里面呢就实施佢嘅权力一部分。重大嘅事情里面呢，喺开会嘅时候呢，佢都係绝对有发言权。咁、所以佢做咗一个好微妙嘅一个部分。而我对我嚟讲，喺理解清朝嘅体制嘅时候呢，呢件事都得意嘅，就係话究竟佢应该跟返嘅一种汉族嘅模式，即係父死子继有一个皇位咁去做啊，就跟翻一個關外本身嘅模式、就係即係所謂部落共管或者一齊去權力嘅一件事。咁其實多爾衮得意啊嘛，就是、多爾衮佢作當朝嘅時候，佢在生嘅時候，佢就係理所當然嘅皇者，就冇得拗。但係佢冇去奪權嘅，即係佢冇揾自己個仔或者揾佢自己嘅人去決定，咁佢跟翻同一條嘅所謂皇族嘅軌跡去做。咁其實你問我見到嘅就係、多少當時嘅滿洲人嘅諗法裏面都 入咗關之後，都有呢一套所謂嘅皇室嘅模式喺裏面。咁而兩樣之間就係所謂多爾強權臣點解既有 authority， 但同一時間喺我哋漢人或者一般人睇嘅時候，咦佢好似有啲出現一啲即係合法性嘅問題，甚至乎我哋之前請阿張毅過嚟講過一啲嘅古仔裏面，譬如話佢可能偶二嫂啊，或者佢同皇后有問題啊，其實張毅嗰度講過一次就係即係佢呢啲都係一啲可能係漢人所製造嘅民間傳說。咁呢啲嘅得意就係講咗權臣嘅話題。 意思即係補多一句，就係多爾衮裏面最正，頭先你提過佢臨死前或者前後，佢被封為成宗，佢有廟號。 係 但係兩年後，順治皇帝就攞出嚟鞭屍。但係成個過程就係順治皇帝到佢死之後，其實都唔係話一個好年紀好大嘅皇帝嚟㗎嘛。我相信背後其實係有其他權力嘅人，其實喺度參與緊，去令到嗰個多爾衮個將多爾衮個名氣或者佢個聲望去拉落去， yeah. 而去鞏固順治或者若干人等嘅權力。咁你見到權位嗰個關係啊，咁樣微妙去出現。 做啲咁樣嘅咩攝政啊、權臣，你都預咗，即係出得嚟 身後 預咗要還啦、啊。即係你諗下，如果蜀國不亡嘅話咧，我諗阿劉禪都係拖阿諸葛孔明出嚟鞭屍嘅， 應該 到最後係嘛、上府啦，上府啦，咁係咁鞭 嘅。唔係我哋 托孤啦， 我有機會再講多啲咧，就係譬如我哋知道有位好重要嘅即係權臣嘅代表人物，就係張居正。 張 居正，我哋對佢嘅評論或者好多史學家即係去講。讲佢嘅就系身后功名谁晓得，系嘛？即系控制唔到你自己死咗之后点样？咁但系头先我哋讲多尔衮嗰个例子咧，我哋即系我想有多啲咁多嘅说明啊、就系其实系多尔衮系皇太极嘅兄弟嘅细佬，咁、但系咧皇太极有其他兄弟，咁嗰啲都系八旗嘅旗主嚟。咁、而八旗之间喺皇太极突然之间死咗嘅时候咧，其实出现咗一啲争议，就究竟边个继承？个个都叻，个个都系即系阿努尔哈赤嘅好仔。即係全部都 打得， 係全部都打得。咁究竟邊個嚟做繼承？究竟係學漢人咁樣？即係佢亦都冇一個好明顯嘅，即係嫡長嘅或者叫太子嘅制度。咁所以係多爾衮佢走出嚟，其實係制止咗佢哋內部嘅分裂。 Yeah. 可以話係一種咧即係我哋就揾個最冇爭議性嘅人物嘅後人啊，順治皇帝嚟到去繼承。咁但係咧，真正掌握權力嘅，咁大家傾咯。咁我而家可能係最大嘅兄弟，或者係最喺裏面比較有啲聲望嘅。咁大家就撳咗嗰啲不滿，或者係想爭權、爭嗰個大位嗰個問題。咁所以即係我哋如果話多爾衮係一個權臣，咁但係佢權臣得嚟，佢唔係為咗純粹為咗自己嘅好處，佢真係為咗成個即係佢哋嗰個滿洲人嘅。統治嘅貴族佢哋 七大恨啊嘛，咁梗係報仇先啦。 即係佢哋嗰個大嘅利益嘅，係啊，集團利益。 攝政不過攝政王呢個 case 咧，其實即的確係你處理喺一啲好 critical 嘅外國 critical moment 啊，你其實佢真係需要，即係可能我哋韓國都熟悉嘅一個故事就係、是。阿大遠軍嘅故仔啦，雖然即係成日好多成日都講大遠軍咧，有陣時都唔想再提佢。 唔係，我好中意。 唔係喺呢個 case 入邊，佢個代表性係好 typical 喎、即係當阿高宗即位係細路仔嘅時候，咁韓國嗰陣時即係朝鮮時代晚期，佢面對嗰個內憂外患嘅局面，你冇辦法去 settle。咁我哋都知道其實代讀韓史都知道其實大遠軍係佢哋有歷嚟有規定嘅，朝鮮幾百年嘅歷史。再生嘅時候唔封得嘅，一定要死之後追封。其實個原因就喺政治上，就係防止老豆干個仔嘅政。咁但係高宗即位係一個小朋友，而當時外戚嘅勢力好大，即係敏妃啦，即係麗卿敏氏。咁你其實你要對住呢一個咁嘅格局，外邊嘅外力又好犀利，日本人開始嚟啦，又開始有征韓啊等等嗰啲咁嘅議論，而中國又開始想干預翻，積極干預呢個凡屬國。如果冇一個真係比較有魄力識見嘅，人出嚟頂住，咁你就唔得。咁所以大遠軍其實阿李夏應啊，佢本身其實係佢個封號係興宣軍喎。所以你朝鮮王朝當時係破例幾百年未試過，唯一一個再生山勾勾就封你做興宣大遠軍，咁就俾咗個乾淨嘅機會佢。但係佢都做咗啲事業出嚟啊，即係起碼復修咗景福宮啦， 所以鞏固皇權、啊， 鞏固皇權、 啊。因為始終啊，高宗係輸出係小朋友啦。 咁所以其實大遠軍即位，唔係即係 sorry 攝政啊，應該咁講，即位即係當咗國王，即係佢成件事其實喺嗰個時候安定嘅內外嘅局勢啦，以至到後來我哋對佢嘅評價，雖然你話佢我將嗰個保守鎖國拖長咗十年， 咁又有啲韓國史家都話㗎，即係而家近年好多聲音，唔係話為佢平反，即係就算大院軍真係我搞 modernization， 佢都有啦，有啲初步嘅 modernization， 佢做得好深入嘅 modernization， 係咪真係可以好似明治咁先？係咪即係可以將韓國奇蹟地就變成一個強國，頂得住中國、俄國呢啲外力，又頂得住日本嘅侵略先？未必喎，未必見得到係咁。但係起碼朝鮮喺佢管治嗰十年，佢有十年嘅攝政啦。一路等高中大，雖然到最後都係落於一個權鬥嘅局面，但係起碼最低限度嗰十年，朝鮮係我都呈現一定程度嘅安定，係啦。咁我哋睇到佢作為一個攝政王，其實佢係有佢嘅功效喺度。 係，大軍家姐一講啦，我即係、就是、去韓國嗰陣時候，我陪你去噶嘛。 係啊，係啊，去 佢。唔係我陪你去啊，呢個陪你去 啊。我哋係妃子嘛， 係啊，我哋要交換角色嘅。同埋佢嗰個二老居嗰個好正嘅，即係佢嗰個表達佢嗰、那個。佢嗰個退定唔退嗰種矛盾， 係啊，所以我哋話即係攝政王本身就好微妙啊。你唔行出嚟，件事就可能好 worse 嘅。但係佢行出嚟，擺平咗各種力量，保持一個和好，係咪就係和好呢？其實又未必。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啊。咁啊，上一节讲咗咧，即系喺权力嚟自可能即系父系社会啦，即系皇族无可争议嘅所谓嘅摄政王。咁但系其实喺令我觉得喺权臣最微妙嘅就系内廷外廷嘅问题，即系皇室可能佢有个内廷嘅系统。咁正第一节加齐都有讲到嗰、那個文字嘅管理嘅所谓文官嘅体系，其实系。我哋话中国帝制时期越后越重要嘅一个管治，因为咁细嘅要细致嘅管治同埋咁广大嘅地方，咁中国历史里边一个咁嘅体系系，你问我话比起好多地方都好惊人，因为佢咁维持得咁高效咁密嘅体系，咁而呢个体系嘅好长时间就系嗰个宰相或者执宰所管理管治，咁我不嬲认为嗰个人系不得了，我谂每一朝嘅嗰一个宰相演都系不得了，同埋会忙到。咁所以 喺文件都睇到雲。 呢啲嘅宰相入面嘅最勁嗰個人，或者大家都覺得佢係不得了嗰個人咧，係好值得講。咁我哋之前啲集數對上幾禮拜都有講嘅《宋史》裏面，譬如王安石，係咪一啲咁嘅厲害到不得了嘅執宰？咁而佢都遇到激烈嘅黨爭。咁所以你要做一個咁嘅人，而同一時間要有咁大權力咧，一定俾好多人去攻擊，同埋好多人嘗試同你去爭奪。咁所以。做到呢一個咁樣嘅，大家都有名可以記得權臣咧，係不得了。 我咧特別想用一個越南嘅十四世紀嘅故事咧，就剛剛可以活即係承先啟後咁啦。咁當時候咧就陳朝啦，咁陳朝有一個國王叫陳毅宗，咁陳毅宗咧就好依靠一個權臣，咁個權臣基本上就。真係處理一個陳朝嘅晚年嘅一啲好多弊政嘅改革嘅，咁佢叫做胡桂黎。咁胡桂黎咧，佢就做好多改革，包括開始學宋朝咁用膠紙，即係用紙幣。 用紙幣。 咁開始改革科舉啦，亦都改革好多衣服，即係跟宋朝嘅服飾嘅。因為當時候宋元之際啦，咁胡桂黎其實個權力越嚟越大嘅時候咧，魏忠有啲驚嘅，咁佢就開始喺度諗，咁呢條友越嚟越犀利喎，咁所以其實睇到皇帝同權臣之間有個張力嘅，咁開始咁佢就又唔想當面喐佢啊，喂大佬佢幫你做嘢咁啊，咁佢就畫咗幅圖就送俾佢，嗰幅圖咧就而家唔存在嘅四副圖，就畫咗四個人物，咁就話呢個就係呢個世界最好嘅權臣啦，咁四個人物包括係咩呢？就係、是、慢慢發夢嘅周公啦，周公父周成王啦，咁第二就係、是、霍光就父呢個超帝啦、第三就係上父啦，諸葛孔明同就照顧後主啦，咁、最後呢就是、越南李朝一個叫蘇獻成嘅一個父神嘅，咁呢四個就咁樣寫完之後呢，咁講啊胡桂黎點樣呢？胡桂黎就哎呀我哋哎真係感激落涕啦，咁就好開心收幅畫，咁魏忠死咗之後呢，咁就辱仇啦。咁就將成個陳朝將佢推翻啦。 喂，佢俾個霍光圖，佢梗係跟住做啦。 係啦，咁你將即係到魏忠嘅時候，咁你就將佢 鋪錯嘢係咪？ 佢佢係王莽啱嘅。 周公係啱嘅。 係啊，霍光 唔係，所以佢即係將個四庫當即係比喻佢啦。不過我覺得呢個圖個歷史意義有趣在於，原來喺成個東亞，大家已經原來係有個定義如何。 界定，即係喺中世紀或者中古近現代以前呢，我哋權臣個榜樣就係呢堆啦，呢堆都係有個 typical 嘅啲形象可見嘅。咁、但係我哋都見到就係話權臣又確實事實上真係可以，當你個下一任嗰個國王或者個皇帝係佢覺得自己可以取而代之嘅時候，佢又可以喐手嘅。咁事實上就建立咗一個七年或者好短時期嘅一個胡朝咁樣。 嗱，依個講開霍光，家齊要補充係嘛？即係依個上即係衣裳嘅問題， 即係為霍光平反。 你唔講我講， 即係我哋講香艷行為其實即係 頭先講緊車嘅時候 啦，唔好講到。 依個值得講嘅，因為霍光嗰、那個 嚇咁嗱，我哋即係要去講到中國傳統嘅衣服嘅問題嘅。咁就係我哋所謂上衣下裳。咁而下裳咧，我哋即係今時今日。而家我哋着緊嘅褲有褲浪嘅， 係 嗰、個褲浪就係、是、即係我哋話到係戰國時代趙武靈王虎騎射嘅結果嚟。咁、但係普遍嘅人，如果唔係打仗唔係要騎馬，佢哋唔需要着有褲浪嘅褲。咁所以係上身係一件衫，下身係一條裙。咁、條裙裏邊係冇嘢嘅。咁、而咧即係漢武帝條裙裏邊係冇嘢，咁佢啲宮女又冇嘢。 咁所以同一時間喺車上面 就有嘢， 就有嘢啦。 點解咁講？因為霍光當時超級後生嘅，超級係十零歲、廿一歲、廿二歲瓜得嘅。咁佢十零歲嘅時候，血氣方剛嘅時候咧，佢霍光唔想佢有即係、有子弟，要子弟。咁點咧？要曬啲當時啲宮女咧著咧就係褲啊，就係、是、有浪嘅、就封住佢。咁咧就等咧超級冇得。 即系随时 冇得落， 系啊，真系好阴功。咁当然超帝本身亦 都冇阴功嘅。 阴咁你睇下你点做皇帝啦？即系齐兴做皇帝就唔阴功。 等我认咗佢啦。如果我做皇帝嘅话，就唔想系咁。 咁所以正话翻翻正话，阿洛阳嘅古仔就系，如果系用霍光嘅像嚟做忠臣咧，咁呢位皇帝都应该系即系用错 call 错人。 系啊。佢激发咗佢嗰个野心出嚟啊！ 不过嗰阵时个世界观佢未见到。即係張居正啦，咁唔知道原來仲有一個例子可以我嚟參考啦。 冇錯，係啊。咁講到張居正，我哋即刻就收工啦。呢、這個時候就可以交俾阿齊哥發揮啦。成條高速公路搭我出嚟俾你啊！你噓噓聲去啦，可以。 唔係嗱，咁張居正我頭先講到好多重要嘅歷史人物，佢哋都係好有權力嘅。咁好有權力之餘，仲要係即係後世可能有唔同評價啦。霍光佢確實係喺個權力真空嘅狀態，即係個帝王可能仲係好年幼嘅狀態，佢係幫助咗好多咁國家嘅行政，咁尤其是係武帝好多弊政，佢都可以即係搞到佢唔係太差，係咪個局面唔係太壞？咁即係所以我哋對呢啲咁嘅好重要嘅扶持者咧，其實個評價係點樣就好在乎，其實係佢輔助嗰個帝王點樣去評價佢。點樣去即係點樣得咁嗰個人？如果係早個皇帝死啊，嗰個權臣係早個皇帝死，咁點樣去即係俾個皇帝去評價？點樣去係佢好肯定佢嘅？譬如係諸葛亮咁樣，咁佢係一個被劉禪肯定。唔知我哋講笑話，如果劉禪佢長命啲，或者唔係長命啲，如果係做耐啲皇帝，會唔會攞諸葛孔明出嚟鞭屍啊？另一件事啦。 冇啦，睇出師表就知滿朝都係諸葛亮嘅人。 係啊， 但係咧， 佢邊個差？ 但係我哋譬如講到張居正咧。佢就係真係俾人攞出嚟鞭屍嘅人，係咪？佢明明咧，可能係對於明朝嘅管治，對於明朝可以繼續延續咗成百年都差唔多，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冇一百年嘅幾十年啦。咁但係即係都係好強大嘅情況，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嚟嘅。如果冇佢，即係明朝可能就即係早幾十年就已經會收工啦。咁但係個萬歷皇帝咧，對佢個評價，即係佢係喺佢死咗之後，突然之間去到好差，去到差到個地步，係覺得佢喺度奸臣，覺得佢係即係喺度蝦佢，即係一個咁嘅地步。咁嗱，呢個人物嘅故事咧，就系統啲同大家講啦。咁我哋都知道咧，阿張居正咧喺身處嘅明朝咧，就唔係一個正式有丞相嘅一個朝代嚟。咁因為喺明朝初年咧，原來明太祖咧就因為胡惟庸檔案啦。就將呢個丞相，即係元朝丞相嘅職位咧，就取消，仲並且落命令咧，從此我哋呢個朝代係唔可以有丞相呢樣嘢。咁所以嗰個理論上嚇法理上嘅一個皇帝嘅扶持者就唔可以繼續存在。咁而跟住個處理方法就有內閣制啦，內閣制即係一個皇帝，好似明太祖咁樣，雖然佢都係精力充沛，咁但係畢竟都係好吃力。咁到佢後代嘅皇帝更加即係譬如阿建文啊。 跟住阿朱棣啊等等啦，佢都唔能夠好似明太祖即係咁有效咁樣親自去日理萬機，咁於是乎就有內閣制度出現。咁而內閣制度咧就可以話皇帝嘅秘書啊、皇帝嘅圖書管理員啊，同埋皇帝嘅一啲顧問嘅角色啦。咁呢咁嘅顧問角色咧係顧問嚟嘅，顧問就係、是、即係唔係明朝顧問啦、啊、 即係佢份嘢唔係幫手簽名嘅，佢貼面冇紙嘅。 係啦，或者係佢可能起個即係總之起個稿俾皇帝睇下有咩意見，或者佢所有嘅嘢係要皇帝俾命令佢，然後跟住去執行去做，即係個角色係咁樣，所以唔係一個正式嘅。即係宰相呢、這個可以話宰相嘅職位啦。咁因為即係佢同之前朝代嗰啲宰相嗰、那個正當性係有好大嘅差距。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阿張居正咧就即係作為一個內閣嘅首輔啦，因為慢慢明朝發展落去，內閣裏面最重要嗰個輔助者就叫首輔。咁佢就係一個首輔嘅角色。咁但係佢就要用好大嘅權力嚟到去即係改革國家嘅弊政啦。嚟到去咧，帶領皇帝去做好多嘢啦，甚至乎可能係喺邊防啊等等嘅工作上面，喺軍事嘅工作上面都做好多嘢。佢同阿戚繼光有好多嘅合作，咁啊支持阿戚繼光好大。嗱，即係凡此種種，我哋見到就係佢係一個名不正嘅狀態之下，用好大嘅權力。咁所以即係我哋見到佢嗰個風險程度，可想而知。即係如果佢係譬如漢朝一個丞相。咁佢用好大嘅權力，或者係漢朝嘅佢外戚，咁佢好似係霍光咁樣，佢係皇帝嘅親人，皇帝嘅即係一個咁重要嘅長輩，咁佢有好大嘅權力，我哋可以理解。但係張居正咧，佢就係咩都唔係。咁但係佢即係所以喺佢嗰個處境裏面，佢用好大嘅權力，咁就自然就有好大嘅爭議。但係咧，我頭先講到哇，好多傑出嘅即係呢啲咁嘅父子嘅人物啊，呢啲咁嘅權臣啦、啊。咁點解張居正係喺有咩角色咧？佢係被後世評價為即係唔係皇帝啊？後世其他人有啲可能唔中意佢嘅人都評價佢係宰相之傑。 嗯， 喺宰相裏面最傑出嘅其中一位、嗯、啊。咁啊，即係你諗下王安石，佢都叫做有個正式嘅宰相權位，但係張居正只係內閣首輔、皇帝首席顧問。 嗯、 你諗下，可唔可以想象今日喺香港一個叫做首席顧問嘅人物，佢可以落曬所有命令，然後即係去指揮所有嘅大臣。所以佢面對住嘅係咩呢？面對住就係滿朝文武，係、 嗯、 涉於皇帝可能對張居正嘅恩寵啦，或者係言聽計從，咁咪聽佢講咯。咁、啊、但係大家都唔服佢，因為佢冇正式嘅權位嘛。咁佢可以點樣做呢？嗱、啊，即係簡單嚟講咧，張居正得到權力咧兩個重點。第一個重點就係佢即係喺內閣嘅制度裏面係成為咗首輔嘅角色啦。但係佢要做首輔咧，都要有啲步驟嘅。咁、 嗯、 啊，原來之前有個同佢一樣咁勁嘅、咁叻嘅人咧，叫高拱。咁、 嗯、 啊，即係高拱原本係喺佢之上，佢老闆，即係佢上司。 佢上司 係。佢、但係鬥走咗佢啦，咁然後先可以做到首輔嘅角色。 第二勾結宦官啊， 係啦， 勾結宦。 跟住佢就係同阿神宗皇帝最寵幸嘅宦官啊馮寶 啊， 係好老友嘅。咁、並但係嗰個馮寶亦都唔係一個好太衰嘅人，佢、只係貪錢嘅啫。咁啊，好容易搞掂嘅。咁啊，即係亦都即係同即係。都知道大體，都知道唔可以搞亂個國家嘅政治，咁所以佢合作好好。但第二個張居正可以取得重要權力嘅原因咧，就係喺神宗皇帝、萬歷皇帝之前咧，嗰位係隆慶皇帝。隆慶皇帝咁啊過世嘅時候咧，佢即係個仔啊，萬歷皇帝當時係十歲嘅啫。咁啊十歲，今日嘅標準就係九歲啦，虛齡十歲啊嘛。咁一個九歲嘅小朋友，咁佢點樣去統治咧？咁於是乎，隆慶皇帝就係即係任命啊張居正做其中一個顧命大臣啦。咁、另一個係高拱，咁啊，但係高拱你知道俾佢鬥走咗之後，所以佢係皇帝嘅首輔，再加上係老師，係咁樣嘅角色。咁啊喺皇帝成長嘅過程裏面不斷去進行教育啊，佢話俾皇帝聽點樣先係好啊。咁喺教育嘅情況之下嘅同時咧，又喺度執政，咁先至讓到佢作為老師同埋首輔。 所以佢先至咁憎佢老師啊！ 冇錯，我就係想講呢樣嘢 啦。我一陣間下一節我繼續會講咗有好多故事，但係咧之前我哋講宋詩時候已經講過啦。教皇帝讀書咧係個空險萬分嘅行為，教皇帝讀書仲要做佢個宰相，通上加空。下一節繼續講。 好，跟住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我哋繼續咧講咧就係明朝萬歷時候嘅張居正。咁啊，正話咧家齊只係啱啱開始嘅啫。咁佢講到即係張居正，即係慢慢即都唔可以叫奪得嘅，即係獲得權力嘅一個過程啦。同埋佢喺即係同其他嘅叫做即係顧問嘅之間嘅衝突裏面得到即係首席嘅位置。 嗯，係啦。嗱，佢嘅問題係咁嘅，即係我頭先講到佢嘅權力來源就唔係喺佢本身嗰個職位上面，嚇佢嘅職位係內閣首輔，所以於是乎其實應該係幫皇帝可能係睇奏章、草擬奏章、草擬嗰啲回應啊等等，最盡係做到咁嘅，但所有嘢都要皇帝命令佢先可以做，啊，即係呢個係嗰個制度上面首輔嘅角色。咁而呢，佢真正得到權力嘅係因為做皇帝嘅老師呢個咁重要尊貴嘅身份。而呢個皇帝嘅老師呢，咁好多時候可能啲唔同嘅中國王朝都會將啲好偉大嘅臣子、好有貢獻嘅臣子封佢做太傅啊、太師啊等等呢啲即係咁名義上面嘅職位。咁但係不過呢，張居正今次係真嘅，佢真係皇帝老師，咁又係教皇帝讀書嘅。咁並且我哋知道師生之間，如果大家有教小朋友讀書，如果 那個小朋友越來越憎你， 如果那個皇帝的話就即係可能大家啲 放心，我好愛我兩個老師㗎，冇問題㗎，唔需要擔心。 咪但係即係通常嗰個張力喺度啊，張居正好嚴厲嘅一個人嚟，佢對自己都要求好高，因為即係你我可以想象佢係一個軍户嘅出身，即係佢屋企唔係朝廷大官嚟，佢即係佢原本個家族係軍人， 係 佢軍人咁嘅出身，佢係靠佢科舉嘅功名咧，可以等佢屋企脱離一個軍户，即係成為一個正常嘅即係普通嘅民户。咁而佢喺個讀書考試所有嘢咧，全部都表現好出色，考第一咁樣嘅。咁所以係佢好有自信，即係覺得自己咁艱苦嚟到去即係崛起咁樣。 即係考第一。好打得，然後俾人鞭屍，咁大鑊 啊！即係總之 你年考第一啊！ 咁呢樣我又唔 係 好 清楚， 都應該讀得唔即係讀書係好好嘅，好啦。咁就係喺即係咁嘅情況之下，佢要求或者真係佢投入自己嘅角色，因為佢係好忠於我相信佢都好忠於呢個隆慶皇帝，就係佢要點樣將個隆慶皇帝嘅仔教到好，成為一代嘅聖君。哇！你諗下，而家佢即係權力係好大嘅，因為太后信任佢。皇帝身邊嗰個好有權力嘅宦官又支持佢，咁即係皇帝又對佢言聽計從，即係好似一個乖細路。 頭幾年， 頭幾年啦，咁啊張居正係即係扶咗萬歷皇帝十年先死嘅。好啦，咁喺呢幾年裏面咧，咁啊張居正積極教皇帝讀書，咁甚至乎皇帝讀錯字，糾正佢，大大聲咁講，嚇到啊萬歷皇帝筆都跌埋咁上下，即係一個咁樣嘅情況，佢真係當自己係老師啊，當自己嘅老師係卜卜齋嗰種老師，係對皇帝不留情面。 但我又要補充啊，佢唔係佢當自己老師之餘，佢真係老師嚟嘅，所以深刻佢係用緊嗱，我哋之前宋史嘅呢兩集講得好清楚，佢喺儒家嘅禮儀裏面嗰、那個老師同學生嘅禮儀，佢就係揸住嗰一點，佢覺得理直氣壯去做。咁所以你要批評佢又講不上，但係佢你完全唔當佢係皇帝咧，又有啲問題。所以呢件事就即係影響有啲 問題好緊， 其實東亞學術史有一個題目咧，好值得研究，就係嗰班讀書人咧，因為佢真係覺得自己讀嗰啲係真理嚟噶嘛，嗰、那個理學嗰個精髓咧。所以你其實東亞好多國家咧，嗰啲讀道學嗰啲老師咧，當佢真係有機會從政咧，佢個個都變到張居正咁嘅，即係例如朝鮮宋時烈咁，咁啊由朝到晚就揸住本諸子就教效忠皇帝，教嗰幾個國啊效中國王嗰幾個國王，你點樣反清復明咁？你點樣去用理學嚟救國咁？之前其實我都同阿張曉宇師弟阿傾過啦，佢都話嗰陣時文天祥佢就跟住嗰啲道學老師嗰啲書啊，佢就攞住嗰本書咧就走去救國啦。咁你就知道最後文天祥係點樣救國成功啦，即係去到入獄 成功，唔係好成功。 咁所以我覺得有趣就係呢啲嘅帝師身份咧，但係佢背後有咁強烈嗰、那個。教育同埋道德理念咧，好多時候會影響咗佢成個佢權力。 呢時候雞要講話，你係老二嘅啫，你教我做皇帝， 佢係冇做過阿太噶。 即係我張居正嘅心理，我哋未必可能掌握好多，但係有個問題，我哋要去諗嘅，就係如果佢係真係為咗自己權力，為咗自己嘅好處，咁佢到底嬉戲啦，係咪啊？咁但係佢係好認真咁樣去做佢嗰個老師嘅角色，係咩意思咧？起碼就第一話俾自己聽。 我是真的老师的、我是为了他好的、为了这个大明江山，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第二样东西就是告诉周围的人听，我是老师来的，所以我现在做这些东西，我拿着这么大的权力，不是为了个人的野心的。即所以是无论向外澄清或者向自己交代，甚至乎告诉皇帝听我现在做了什么，他都有需要呢去严厉地做他的老师的角色。 他伦理上没问题，我觉得。 是啊，但是所以最大的问题是那个皇帝的感受咯。是。那你是真的当自己是老师这样闹个皇帝，即是闹个学生这样闹个皇帝。咁佢係皇帝嚟㗎嘛，咁最終呢個角色嘅混淆呢，可能就係造成咗張居正即係敗失敗，最後即係可能係被人評價得好低，或者係有一個好惡意嘅批評。 佢俾人批評係一件事啦，即係我諗好多都死後俾人批評，即係我舉個好極端嘅秦桧，咁佢喺某程度上都叫做維持南宋安穩嘅一個功臣啦，喺當時咁講啊，咁但係皇帝之後都嬲佢噶，即係你都大家都鬧佢噶，咁你都話你其實我唔中意你啊，唔妥你啊，其實你係害咗我嘅。嗱，翻返去張居正嗰個問題就係、是，張居正佢任內其中一個可能大家都有讚賞嘅就係、是、一條鞭法嘅問題，即係話當時明朝嘅即係戶籍體系已經會曾經好嘅，但係已經慢慢隨人口嘅演變已經唔掂啦。咁但係你諗下。一个其实名不正言不顺嘅所谓执宰，佢要推行呢啲咁嘢，其实系好艰难。你点做到啊？佢点？ 唔系一条鞭法又唔系纯粹系张居正发明嘅，但系佢只系水到渠成咁样将呢样嘢推行出去啦。但即系细节，我哋唔喺度讲到咁多。但系即系简单嚟讲，一条鞭法系将以前好多实物嘅税收变成由白银嚟税嚟去收。咁又當時好多外國嘅白銀咧，西班牙、葡萄牙人佢哋同中國人做生意，就同日本人啦，留咗好多白銀入中國，咁所以就可以用呢個新嘅交易嘅媒介嚟到去進行貿易，同埋即係税收就方便好多啦。咁呢個係張居正其中一個重要嘅貢獻啦，咁就係即係使到白銀係一個正式貨幣化，同埋正式喺即係中國嘅財政裏面係可以發揮佢嘅效力。咁而張居正仲有其他嘅即係重要嘅政事係即係有啲貢獻嘅，譬如考成法啦，考成法就係、是、總之你定一個 deadline 俾每一件個工作，咁每件工作就喺個 deadline 之前咪做好。 Reprime me before 係啦，總之係呢、這個係全國官員因此唔可以太過因循苟且，要即係好好去跟從嗰、那個。既有嘅制度嚟到去運作，咁仲有改善咗好多北邊嘅邊防啦，特別係長城嗰個建築。如果我哋今日見到長城包磚嘅，同埋有烽火台嘅，都係戚繼光嘅時候嘅一個建置。而戚繼光嘅建置背後財政嘅支持，或者係政策嘅支持，就係張居正。咁即係仲有好多好重要嘅政績啦。咁所以無論係財政同埋國防呢啲咁嘅重要嘅政務咧，張居正係做咗好多。即係使到明朝可以穩定落嚟，並且萬歷係一個盛世嘅一個基礎嚟。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即係再生做呢個執宰嘅時候，做呢個權臣嘅時候，咁佢做到一半咧，佢阿爸死咗，張居正阿爸叫張文明，張文明就喺個荆州嘅老家。即係嗰度過咗世， 即係有個好大隻關公嗰個， 即係嗰關就快要消失，被消失嘅。咁但係 佢砸爛個荊州。 但係個問題係咩咧？個問題係作為一個中國嘅孝子，作為一個臣子，你係要守孝。咁啊，於是乎啊，張居正其實應該就要翻鄉下守三年之後，就再做唔到佢嘅執宰嘅角色嘅。咁周圍嘅人咧見到哇正啦，張居正而家落台啦。咁啊，萬歷皇帝都差15歲啦。是不是咁應該可以自己處理啦，如果唔得嘅話都有其他人去輔助佢。其他人建位準備上嘅時候，萬歷皇帝居然落咗個命令。咁呢個命令都唔知邊個落嘅，係咪張居正落定係萬歷皇帝呢？就係、是、奪情呀，就係唔俾佢守孝，返去返去幾個月都返嚟。我國家唔可以冇咗你呀，一定要繼續輔助我。好啦，咁於是乎呢個奪情嘅狀態就係讓張居正飽受批評，因為呢你唔係孝子，你喺儒家嘅道德有規，皇帝叫你要做㗎。你可以唔做嘅，你可以即係有 各種嘅。前衛官佢咪得咯， 前衛官嘅即係話你唔可， 都要做你係嘛？ 咁佢跟住翻嚟再做多五年啦，咁就死咗。咁啊，即係原來萬歷皇帝好似嗱，講當時應該20歲左右啦，萬歷皇帝。咁啊，但係問題係佢應該點評價呢位宰輔咧？咁居然咧我哋出乎大家所料，原來係即係好恭敬嘅，好傷心嘅。但係突然之間有啲人揭發啊，張居正好似佢貪污喎、 佢係㗎啦。 咁萬歷皇帝就話嚇佢貪污，搞錯啊咁樣。咁啊，結果即係大動肝火，並且要去抄啊張居正家。 咁呢個係我做一個比較重要嘅研究咧，係關於張居正個貪污問題。咁個結論係咩咧？張居正咧喺佢江寧嘅老家，即係佢阿爸張文明嗰個老家咧，係確實係有唔少錢嘅。嗰度唔少錢係即係幾十零萬兩白銀、萬零兩嘅黃金，仲有啲古玩啊等等啦。咁但係咧，佢長年喺北京噶嘛，喺北京佢嘅居所咧，佢只係得到即係有萬幾兩嘅銀喺度。咁萬幾兩銀加埋埋，其實就係佢嘅人工同埋皇帝嘅賞賜。咁啊，即係咩意思咧？即係如果佢個老家嗰啲嘢入佢數咧，咁佢係貪污。但係如果老家啲嘢，因為佢嘅爸係家長嚟噶嘛，佢唔可以控制佢嘅爸。咁所以喺佢北京嘅時候，佢實際上係冇收過任何嘅賄賂，或者係即係對 嗰、這個 proof OK 啊， 佢自身嗰個好清高。咁呢樣嘢，咁導致到萬歷皇帝最後明明話佢貪污啊，但係最後就收聲，即係話 OK， 我抄完你家，即係搞到好樣衰啊！其實呢件事，咁啊，但係就點樣呢？最後淨係可以話將佢整一個問題病症，即係攞住國病嚟到去即係控制住皇帝。 就係陰功， 就係呢樣嘢。咁呢個就係對張居正最後嗰個評價。點解即係佢以後嗰、那個講法咁多爭議咧？就如果我哋從呢個萬歷皇帝嘅國度嚟到去話佢係有貪污，咁佢係哦，因為你阿爸貪污，你家族嘅嘢都關你事。但係佢個人嚟講，我哋就即係覺得佢應該都算係清高。咁而呢樣嘢導致到萬歷嘅政治比較複雜啲，因為萬歷皇帝做咗一樣大家眼中覺得唔係好光彩嘅事。咁佢以後點樣去面對張居正嗰啲政策？ 同埋我而家係內閣首輔，都唔知點做。咁不如我唔做啦。你話佢嘅最大嘅罪行就係佢做嘢喎，大佬。 所以其實你即係聽完張居正嘅故仔咧，又總結曬我哋之前提過嗰啲權臣咧，即係大家都去諗下你究竟做定唔做。即係你中國式或者東亞式嘅權臣咧，我哋頭先回顧咁多，好多時都係往往喺體制以外，你個權力嘅獲得。失去完全唔係有個制度去保護住你，係皇帝嘅一時嘅喜好嚟去決定，即係家天下嘅制度底下咁樣嘅大臣點做？ 係，亦都好多人咧，成日都會討論一個問題，點解我哋要講咁多中國嘅歷史喺裏邊？中國歷史嘅最大之處或者最值得睇之處就係你可以睇到中國嘅歷史裏邊好多人嘅人性係點回事。如果你唔了解當中嘅人性咧，其實你對世間萬物好多事嘅討論咧，都冇意義。